元，买黄金到农行， 详询9599中国农业银行。 投资需谨慎。 每月106元，宽带手机电视全家用，百兆公宽带，10GB 大流量，装机满赔，网速满赔，还送100元购物券。选择联通，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通信服务合作伙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白天本市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昼夜温差比较明显，早晚较冷，请注意保暖。白天较为温暖，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3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仁乌鸡白凤丸。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你养蛙了吗？ 没有，我连车都养不起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养做得好，安全系数高，放心驾车回家早。 400-124456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我们出发吧。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了，北京时间的7:33，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大家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苗山。 一周的全新的开始，希望大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开心快乐的度过。 没错，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点什么事儿呢？说的这个事儿啊，其实跟高磊跟苗山都特别的有关系，而且我们俩都特别的喜欢。 一定是出去玩玩玩吧。 没错啊，因为熟悉苗山的朋友都知道，他经常呢之前呢利用一些假期去到世界各地去采风去， 我基本上就是希望一有机会，如果有长一点的时间就去远一点的地方，实在没什么时间就是怀柔也行。 是，哎，那今天呢是三月份的开始了，春暖花开，咱呢也不妨给自己计划一下2018年你的旅行目的地。那在今年你最想去哪儿玩，为什么，或者说哎，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让你有一种冲动想要去到这个旅行目的地，不妨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也就是大家的旅游计划，你知道吗，今天是惊蛰， 是中国咱们这个传统的第三个节气 啊，太厉害了。 惊蛰我今儿早上还查了查，其实我一直搞不清楚它到底是针对谁的，后来我研究了一下，它是针对虫子们的。 哦， 我在想我可能也是现在变成了早起的虫子之一，所以这也算是我的节日，太勉强了。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互动交流，一起来说一说2018年您的旅游目的地。这刚刚开年，很多的朋友可能春节没出去玩哈，不妨咱们也计划计划。 嗯， 好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关注到的是以下的一组主要内容。 首先呢，就是交通方面的提示。今天上午呢，很多条道路呢将会进行管控措施，大家注意绕行。 北京昌平 APP 即日起上线正式运行。 2017年的钱都花哪儿去了呢？ 平安校园立规矩，中小学每月一次疏散演练。 艺考大幕拉开，有人更爱这个台前风光，有人愿意承受幕后的冷清。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每天7:30，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好了，北京时间的7:36，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出行方面消息。今天上午呢，全市多条道路将实施交通管控措施，加之正月十五已过，交通流量基本恢复，市民出行前呢需要提前规划好路线。那么根据市交管局介绍，周一早高峰及上午的时段，北五环东段京密路、机场高速、东二环全线、京沪高速、东南五环、东南三环、华为南路、西五环富十路、西四环中关村大街、学院南路、大柳树路、车公庄大街、西直门北大街、西二环北段、前三门大街、长安街及其延长线等道路啊，将会分时分段的采取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那么在这里呢，警方建议市民朋友，如果遇上上述的路段管控的时候，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适时的绕行北四环、鼓楼外大街、东四环、西大望路、姚家园路、朝阳北路、朝阳路、朝富路、通惠河北路、广渠路、两广大街、还有留香路、莲石路、阜成路、蓝电厂南路等相邻的道路。 那今天的机动车的尾号限行是5和0，早高峰的交通压力很大，预计早间呢，也就是现在7:15到8:30的前后，校园周边的道路以及主要的节点桥区、长安街以及延长线一线东南部区域交通流量大。那今天呢是周一，现在也是周一的早间哈，市民呢前往医院就诊呢比较集中，崇文路口呢、新街口内大街以及西二环的儿童医院周边、西四环五棵松桥区周边容易出现拥堵的情况。 好了，说完了交通出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民生消息。北京东区儿童医院的优质医疗资源呢将再度进行扩容了。除了北京儿童医院之外，东区儿童医院呢还将与首都儿研所、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友谊医院等儿科专家进行合作，打造北京首个优质儿科医生资源的平台，挂号呢将实行无门槛预约制。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消息。近日，市卫生纪委、市教委、市体育局共同制定了北京市儿童营养的均衡计划，预防和控制北京市儿童营养性疾病，倡导儿童家庭及全社会共同关注儿童营养健康的生活方式，提高儿童营养的健康水平，推进儿童的全方位健康服务。到2020年，本市0到6个月的婴儿呢，纯母乳喂养率将达到 70%，0到6岁以下儿童贫血率控制在3%以下，那么0到6岁儿童超重检出率啊控制在10%以下，学龄儿童营养膳食相关健康知识知晓率达到60%。 北京昌平 APP 近日呢已经上线运行了，这是昌平区推出的首个集新闻资讯、网上办事、网络问政和生活服务为一体的掌上服务 APP。 北京昌平 APP 涵盖了民政、社保、交通、旅游、餐饮等多个领域，现在已经开通了这个预约、婚姻登记、生育服务、各种证件的办理、医疗挂号、小客车摇号、违章查询等政务服务，百姓呢足不出户便可以进行政务办理。在我要问政这个板块，网民呢可以直接反映身边涉及民生的各类问题，对各种职能部门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并能接收反馈和解答。苹果用户呢可以在App Store， 还有安卓用户可以在应用宝搜索北京昌平下载使用。 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2017年谁最能花钱。八省人均消费超过了20000，京沪近40000。我先问问苗山吧。 啊， 平时你在哪个方面花钱最多呀？ 某宝。网络购物。 你怎么那么实在？你不能就改改啊，对吧？你不能进商场，咱们自己看看东西然后再买。 那不是还得走吗？ 那还锻炼身体减肥呢，省得你还上楼去跑步呢。 那不还路过了好吃的店，还不得进去吃一口吗？ 那你可以克制一下，你捡自己最爱吃的，比如说蛋糕，比如说冰激凌。 对呀、你看， 比如说巧克力。 我要是去了超市，或者不，我要去了商场买东西、我顺便就会路经好多好多的美食店、餐厅、蛋糕店。我要是不出门，在家这个哈网购，也就省去了有可能面对美食的诱惑。 我告诉你，你肯定不是这样的一个人。你在家顶多就是把这些东西全部都给快递到家，然后连锻炼都没有，直接吃入体内。 对啊，是啊。 就更 惨 了。来，咱们具体的关注一下哈。 好， 这2017年哪儿的人最能花钱呢？国家统计局公布了31省份的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数据显示，那么8个省和直辖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超过20000元，那么其中上海、北京接近了40000元。上海以39791.85元位居全国第一呀、 嚯！这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了18322元，比上一年名义增长7.1%，扣除这个价格的因素，实际增长了5.4%。居民的消费支出呢，是指居民用于满足日常生活消费需要的全部支出，既包括现金消费支出，也包括食物消费支出。消费支出呢，包括这个食品、烟酒、衣着、居住、生活用品以及服务、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以及其他用品以及服务的8大类。 没错，那么在31个省区市当中呢，有8个地区的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超过了20000元，其中上海、北京2017年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分别是高达39000多元和37000多元。那么这两个城市呢，也是2017年全国仅有的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在30000元俱乐部的地区，消费水平高也是得益于收入水平高。那么数据显示呢，上海、北京2017年的居民人均可支配的收入是逼近了60000元，也是位居全国前2位的。 哇，2017年钱都花哪儿去了呢？从全国的数据来看，在人均消费支出当中呢，食品、烟酒、居住消费比重超过了20%，而且是位居于前2位的。虽然说食品、烟酒消费支出呢比重最高，但其比重较往年呢还是进一步的下降的。同时，服务性消费支出增长得非常快，凸显出居民生活品质的不断改善。 是啊，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还显示，全国居民人均家政服务支出增长了11%，旅馆住宿支出增长了18%，美容美发洗浴支出增长了8.8%。那么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居民在食品啊、烟酒啊、衣着啊呀等基本需求消费支出增长还是比较慢的。原来肯定咱们就是吃的是吧，选择可能没那么多，所以吃的呢就支出多一点，衣着呢也是多一点。现在我很好奇，美容美发旅游住宿支出增长，那肯定是大家伙儿出去玩的多了，对不对？ 对。 所以说呢，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来互动一个话题，这就是2018年 全新的一年已经是打开了序幕。 这是惊蛰节气以来、 啊、 万物复苏， 是 春天来了，是不是该出去转转了呢？ 哎，2018年您的最新的旅游目的地会定在哪儿呢？可能有的朋友已经做好计划了，什么机票啊、酒店呀、车子啊，什么全都定好了。 嗯， 那您就跟我们说一说，您是怎么计划的？去哪儿？去怎么玩？还有呢，朋友，可能我还没计划呢，我根本就没谱呢。那您可以设想一下，对吧？您可以计划计划，比如说我打算，我最想，我渴望去哪儿？原因和理由不妨说一说哈。 对，到时候咱们还可以互相交流一下。 嗯， 你要有什么特别想知道的，万一我还可以给您出出主意呢。 对呀，这边是欧洲通，我是亚洲行。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陪您一起去看蓝蓝的海。 陪我去看看蓝蓝的海，我的心好想让你明白，不要说谎，只要静静的相爱。每一次见你都像恋爱，每一次想你就不孤单，到我怀里就让我把你宠坏。想让你明白，不要说谎，只要静静的相爱。每一次见你都像恋爱，每一次想你就不孤单，到我怀里让你依赖。陪我去看看蓝蓝的海，我的心好想让你明白，相爱。每一次见你都像恋爱，每一次想你就不孤单，到我怀里让你依赖。陪我去看看蓝蓝的海，我的心好想让你明白，不要说谎，只要静静的相爱。陪我去看看 哎呀，陪大家一起去看蓝蓝的海。哎，糊涂的旁观者就说了，哎呀，看来春天真是不远了，夏天也更近了。 对， 能让你们俩陪着去看海了。我今儿早上一听你们台的开始的音乐都换成春季版了，特别有春天的气息哈。 还真的是哈， 啊， 我们一直是与时俱进的。刚才有一位朋友就说了，这个樱花，他说刚才这个你们提到怀柔，那可是我曾经战斗生活过的地方， 是吧？ 距现在已经42年了 啊。 你们说完之后，我就决定现在计划准备联系一下一起生活过的好朋友，一块儿去看看，算是一个旅游计划吧。 嘿，你说说，进入到3月份哈，陆陆续续的，咱们北京呢也进入到了这个繁花似锦的季节。 对， 我考考你，咱们北京最早开花的是哪几种花？ 迎春花， 没错。 怎么样？ 哎呦嘿。接下来陆陆续续的像什么桃花啊、梨花啊， 对对对对， 都会开了，包括二月兰啊等等等等的。哎呦，我就记得去天堂公园玩，遍地他们栽植的都是二月兰，就看起来远远的就像那个法国普罗旺斯的那个薰衣草似的。 现在看看还是咱家门口更美。 那当然， 好像有时候不用花钱买机票出去，有时候去了那么远10个小时之后一发现，哟，这不是我们家门口吗？ 嗨，这在家门口还能跟我们家二大爷学学打太极呢，你说是不是？ 说呢 啊， 而且就是 啊， 刚才高磊提到了各种开花季就来了 啊， 各大公园的这些赏花季也开始了。 是是， 比如说4月份，我记得到时候就下个月了哈， 啊， 玉渊潭公园就该有樱花季，对 吧？有早樱有晚樱，早樱呢大概3月底就能开，晚樱可能一直持续到5、1左右呢。 然后我记得4、5月份的时候是南下去杭州一带，哇，遍地各种花卉，我也还不认识，反正挺美的。 我告诉你，5、1的时候也不用南下，当然了，烟花3月下扬州哈，咱们去南方看看花更漂亮。 对， 咱北京也有很多的遗址啊，比如说像什么牡丹呀、芍药啊，还有像郁金香啊等等，各大公园都不会有。咱来看看大家在水一方说的，嘿，你们一说旅行，我可就开了花了，我的心情就跟开了花似的。怎么说呢？ 就感觉已经去了，是不是？ 9号哈， 九号马上就去了，九号就要去斯里兰卡了。 嚯、哦，这挺棒的， 特别期待。斯里兰卡还我真去过，特别美的一个地儿。 嗯， 哎呀，自然风光、历史遗迹啊，全都包含。捎带手的呢，您还能买点蓝宝石。 我这个得需要银子。 我告诉你啊，这别跟着大家去大波轰去，您自己喜欢就买，不喜欢您可以就放。 对， 但是我说了哈，我感觉我自己个人感觉就是说，您如果真喜欢的话，买回来绝对不亏，比国内便宜。 哎，对，昨天那个直播的时候的嘉宾还说呢， 啊， 有多少东西你是在那儿买的时候觉得不买一定会后悔的，当时有无数个理由必须买，一旦买回来了，后悔的开始又开始了。 哎，到底是后不后悔啊， 就不买也后悔，是买也后悔。 哎， 但是我觉得还是从实际出发，您看您用不用得着。 啊， 千万别冲动，像刚才高磊说的大波空，啊，就在旅游当中特别常见。 那当然了， 身边认识的不认识的一买，你就觉得哟，这东西是不是好啊， 不买我就亏了呀，买完了我回去以后哪怕我不用，我送给苗山也行啊。 哎呦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好像我说溜嘴了， 好嗨声。 得嘞，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一起来互动交流，说说今天我们的话题内容是： 您近期有什么旅游计划没有？近期的、远期的，什么都行，只要有一些计划了，哪怕是有一种雏形还没开始，没关系，跟我们聊聊，到时候我们给您出点建议，咱们就即刻出发了。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 出发 吧，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了，北京时间的7:51，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热点消息。 嗯， 说说平安校园立规矩，中小学每月一次疏散演练，好事儿哈。 对，校园平安呢是全社会关心的大事儿。近日呢，北京市中小学、幼儿园平安校园建设标准试行发布，从8个方面、92个项目为平安校园立规矩。 那么 怎么回事呢？ 哎，对，那么市教委介绍啊，预计到2020年，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呢将基本达到平安校园的建设标准，各区啊基本完成中小学、幼儿园平安校园的建设达标任务。 嗯，那这个规定呢到底是什么呢，咱们细数一下。 嗯， 按照新规，中小学每月开展一次演练疏散，幼儿园每一个季度开展一次疏散演练，中小学、幼儿园全体教职员工和学生都应该接受安全教育培训，受教育率要达到100%。 是这个步字儿哈，步行的步字儿，也是成为了新规当中高频率出现的词汇。咱举个例子，比如说哈，小学、幼儿园落实低年级学生幼儿上下学的时候接送的交接制度，不得将晚离校园的低年级学生幼儿交予无关人员照顾，这是第一个步。 嗯， 第二个是不得组织学生参加强险等应当由专业人员或者是成人存世的活动。第三个步是不得组织学生参与制作易燃易爆、有毒化学品等具危险性的活动。最后一个步，不得组织学生参加商业性活动。 嗯，同时呢，校园也有一系列的步。 嗯， 不得呢将场地出租给他人从事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危险品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得出租校园内场地停放校外的机动车辆，不得利用学校用地建设对社会开放的停车场。 那么新规当中呢明确不得侮辱、殴打、体罚或者是变相的体罚学生，发现学生行为具有危险性的应当及时告诫制止，并且与学生监护人沟通。同时呢，对有欺凌倾向的学生啊开展有针对性的心理教育，那么对被欺凌和欺凌者及其家长进行心理干预。学校呢要对学生加强正面教育和引导，提高啊学生规则意识和团结友爱的意识，预防学生欺凌和暴力事件的发生。那么对全体 体教职员工和学生都要开展预防欺凌教育了。 没错，对于电子眼的配备，新规当中呢明确，在大门口、教学楼、学生宿舍楼区、礼堂等主要出入口、走廊、食堂操作间、主副食库、危险化学品贮藏室、实验室等等重要的部位区域设置视频图像采集装置。大门口呢，确保特别是夜间清楚辨别进出入人员的体貌特征和进出入车辆的车牌号，在危险化学品的储存室、贵重物品的存放处，还有财务室等等、实验室等等，安装呢入侵警报装置，幼儿园监控系统呢达到全覆盖无死角。 嗯，对了，同时啊，像门卫室、安防监控室，还有学生宿舍楼区，不仅要设置紧急的报警装置，而且应该与属地接警中心同时联网， 哎， 这样咱们就踏实了，是不是？ 这个对学生朋友哈，包括像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大家很多家长都关心孩子们的安全问题啊，还有上课学习以外的很多像刚才提到的心理问题一样，希望以后学校呢能够把这些规定执行贯彻好，同时呢更多的关心学生的身心健康。 对，这些规矩立好了，我们呢执行起来也就方便了啊。 没错，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一起聊到的是关于出行方面的话题。说一说2018年您的旅行目的地是哪儿，为什么，有没有制定一些详细的计划，跟我们来说一说吧。不妨您出发的那天就选择一天晴朗的早晨吧。 在今天出发，看看谁早一步到达，因为这里已不够我们长大，不一定能继续作伴，难免会感伤，但我会用自己翅膀努力飞翔。让我们同一天出发， 来看看大家伙出游的计划吧，包括曾经之前去过的一些美丽的地方。藏玉雪莲就说了，我出生在美丽的夏都青海省的西宁市，大专毕业我就离开那儿了，有十几年没回去了，一直都没回去过。我计划呀，我今年夏天我有时间我一定回西宁去避暑，我再去吃吃那儿的小吃，我看看那儿的变化。我十几年了，那美丽的西宁一定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呀， 对， 是吧？ 我妈去过好几次，我妈就觉得那里特别的漂亮，而酸奶特别好喝， 是吧？ 对， 而且哎，你提到这个酸奶，我 怎么又说到吃了？ 哎，我突然发现，哎，我也是对吃特别关注。我到每个地方吧，我就会去当地的超市，去干嘛呢？不是采风啊，是买酸奶。因为人家曾经跟我说过，说啊，因为我啊这个肠胃不是特别好，所以人家说啊，你如果是预防这个水土不服，就任何的地方或者是其他的国家，你到当地首先吃它的水果和喝当地产的酸奶，然后你的身体就能适应了，过个一天两天你就没有水土不服这个现象，肠胃就好了。所以我每到一个地方我都会先去看看当地的酸奶怎么样， 这算是一个好借口， 是吧？然后我就发现全国各地都有不同的老酸奶。 对，味道都不一样，配方也不一样，风格也不同， 是吧？ 比如西宁那个特别好吃，我妈有一次还带了几盒回来 啊， 但可惜就是本来是给我带了六盒，在这个火车上他自己喝了仨。 所以我知道苗山这个怎么讲呢，爱好美食的习惯和特性 是强大的。 对呀、啊、 我觉得刚才前两位朋友说的都是以前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以后打算哎，既然提到了就把这个旅游目的地定在回忆追忆之旅，是吧？ 对对对。好了，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说一说2018您的旅行目的地。 没错，咱们一起来哦，下个时段有更多的资讯等着您。 匠心制作，高尚之选，新红旗 H 七春季巨献，升级换车重磅加码，零首付零利率，多种金融购车方案，更享超万元高额置换补贴，详询当地经销商。 Hello everyone. My dream is to become an ambassador. So can 让孩子自信飙英语，力布英语。 We love first sleep. Join us.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菜百贺岁季金犬送福来，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上个星期五国际金价小幅反弹，亚欧盘基本保持了窄幅的盘整，美盘时段出现了拉升行情，最高至每盎司1325美元之后高位企稳。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收于每盎司1323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4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45元。女神节菜百首饰温情献礼，多款精美主题首饰俘获他的芳心，克拉大钻以及克拉红蓝宝石、克拉祖母绿四大名贵宝石送给华贵天成的他，温润珍珠饰品送给高贵典雅的他，时尚黄金饰品轻奢 18K 金饰送给百变美丽的他，纯净永恒的铂金饰品送给坚守爱情的他，百变女神用翠钻珠宝放肆宠爱。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菜百公众号。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早上好朋友们，我是苗山。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一个好玩的事儿，虽然说是一周全新的开始，但是呢咱们的心情不能过于的紧张 啊， 咱们要放松，咱们要出去玩啊。 我觉得这我觉得这一段时间我觉得每天都是新的、啊、感觉一直是一个一年的开年，所以一切都感觉特别的好。 是啊，现在又到了我们最喜欢的一个季节，春天了。 对， 春天的时候大家都是怎么讲呢，懵懂着想要出去玩是吧。所以今天我们也是符合大家的一个期望哈、 嗯、 一起来说一说2018年的您的旅行目的地会安排去哪儿？为什么？ 嗯，刚才有一个好朋友就说了 ，CC 说 啊， 定的4月1号，带着我们家里的两个小宝贝儿去芽庄。 嚯， 就到芽庄的珍珠岛 啊， 一地深度游。 嚯， 孩子们喜欢玩水，所以带孩子的旅程全部都是沙滩啊、海水、游泳池那些人文的旅游景点呢。目前呢，孩子还小，以后长大点再去，只要孩子们开心就好。 我知道这珍珠岛，我还去过， 我也去过， 但是我没住。那个珍珠岛是不是就是从那个芽庄本岛，然后坐一个跟 小快艇？ 快艇啊！ 啊 啊！那我去的不是珍珠岛，我是从空中坐了一个sky train 那种感觉似的。 哇哦！ 天空列车，然后我们就过去了，然后到了这个外岛之后，它岛上有两个游乐场所，有两个大型的游乐园，一个是海洋世界，一个就是游乐场， 好像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呀。 但是可以坐船， 哦，也可以坐船哦。然后它等于是一岛一酒店，它这个岛上就是这家酒店， 对，没别的选择 啊。 我那个去的太早，那时候估计没有那个 sky train， 没有那个新的交通方式 啊。 但是反正我去的时候。那会儿芽庄没有什么游客， 人比较少， 特别少，然后可能偶尔一些零星的欧洲背包客这样，然后团客就更见不着了。 嗯， 但是现在应该很多的旅行团已经开发了这个地方，所以可能越来越多的游客去那儿旅游了。 啊，对呀，咱旅行社也是不辞辛苦，每年都会开发出 一些 对新的旅游目的地哈。 嗯、 来看看这位朋友，不知道这个苗山听完了以后是不是有同感哈？ 嗯 ，XSW 就说了。两位主持人早上好，我下个月啊就要去德国看望我读博的儿子了。 哎呦， 您儿子真厉害，都读博了， 真棒。 往返的机票早已经订好了，很便宜哦。遗憾的是近3个月我听不到你们的节目了。 可以可以，我们在线上也可以收听呢。 是没错，您只要是下载一个叫什么 听听 FM 或者是蜻蜓 FM 都行， 对，或者 rbc.cn 咱们这个网站上也有实时的。 哎， 您剪去，现在是夏令时了吧？该哦，现在目前还是冬令时，现在减7个小时， 就德国是吧？ 对， 哦、 德国时间就加7个小时 哦。 然后呢，等到过两天夏令时的时候再减6个小时。 所以说啊，这个 XSW， 您有什么关于去德国的问题，尽管问珊珊。苗珊是德国通，我们这有了名的，是不是？ 我觉得他的那个儿子特别棒，因为德国上学是非常的严苛的，考试的时候 严谨吗？ 非常严谨，所以他在德国能读到博士，真的学习特别棒。给您儿子点赞， 点赞啊，打 call 啊！我特别好奇一个问题， 嗯， 就是往返的机票很便宜，大概最便宜的时候含税下来多少钱？ 你说我吗？ 就是你曾经订过的 哦。那这个我曾经含税啊？ 对呀、啊，对呀、啊。 那肯定含税啊。 我觉得这样，我订过最低的是4500含税， 往返。 嗯， 哇， 然后将近2400是税，所以呢，机票钱可能是2000块钱左右。我曾经订过俄罗斯的往返，还是异地哦，就是比如说我是北京飞莫斯科，圣彼得堡回北京，这还是不走回头路的航线 啊。 然后呢，是1750往返的机票，加上2000块钱税。 3000多块钱， 3750。 嚯！以后我觉得咱们节目当中专门开一小板块，说一说珊珊如何订票。 你知道我的秘诀只有一个 啊， 就是我什么时候去，取决于什么时候有特价票。 那你可神了，你是？ 对，我不是按照我自己的休假日，我是按照人家机票的发展趋势订的假期。 也不错呀，哈，跟着一个特价走哈。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出国游，临沂人就说了。高磊、苗山，你们俩早上好啊！ 早上好。 我今年呀，准备去四川、重庆、云南、昆明、贵州。尽管有些地方我已经去过了，但是一想到那儿的风景小吃，忍不住我现在就飞过去。最重要的，我觉得呢，不是风景，而是小吃。 对，我也刚才说，主要是小吃吧。 尤其是在四川。 哇，这几个地儿你听听，全都是好吃的聚集地呀、 啊！而且慢慢啊，您要是到了3月底4月初再去云南，就到了他们的吃花的季节了，因为他们的春季很多的鲜花可以入菜， 鲜花饼。 哎，对，玫瑰 花炒鸡蛋， 对，茉莉花啊， 哦、 我怎么说成了？ 玫瑰花泡水喝 都可以哈、啊。祝您一路平安啊！还有很多的朋友给我们来发送信息，说说他们的2018旅游新计划。 嗯。如果您现在想跟我们交流的话，就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北京文艺广播，把您的今年旅游计划发送过来。 嗯，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关注一组体育以及文化方面的最新消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了，8:10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哇， 好 消 息！ 苏炳添，哎呀，小苏，哎呀，人家开创了中国短跑的新时代， 特别棒。北京时间的昨天早晨，在2018年伯明翰世界室内田径锦标赛男子60米决赛当中，中国飞人苏炳添以6秒42的成绩打破亚洲纪录，摘得银牌，创造了亚洲短跑选手在世界大赛中的最好成绩，再次展现了中国速度。美国的名将科尔曼以6秒37的成绩夺冠，另一名参赛的中国选手谢震业以6秒52位列第四。 嗯，这也是苏炳添第四次参加室内田径锦标赛了。那么2012年室内的世锦赛，苏炳添是止步半决赛。2014年的室内世锦赛，苏炳添以6秒52的成绩获得了第四。那么在2016年波特兰室内世锦赛比赛当中，苏炳添以6秒54获得第五，谢震业当时呢是位列第四。 没错，进入2018年呢，苏炳添状态火爆呀！这是苏炳添一个月之内三次跑进6秒50的大关，这三个成绩呢是6秒47、6秒43、6秒42。谢震业呢，则通过这次的室内世锦赛，再次提升了个人的最好成绩。 嗯， 中国男子短跑双雄的表现非常值得期待。 是的，那么在以前的短跑项目上啊，中国选手在世界大赛上获得奖牌，几乎那就是不敢想的事儿哈。但经过多年努力，如今呢，中国飞人让这个梦想变成了现实。我记得前两年咱们北京的田径世锦赛当中， 对， 当时就是他们四个人组成的4x100米接力队，当时是获得了银牌，也是创造了从未有过的业绩，在亚洲也是最好的水平了。 对，我觉得中国小伙子在这个短跑方面啊，在先天的身材方面不是很占优势的情况下，一直非常勤奋努力。 嗯，在经过了多年努力，如今中国飞人这一梦想变成了现实。两位中国飞人从上届的第四、第五，再到本届的银牌和第四，这进步幅度那是 相当大呀，也是很有意义的哈，创造了咱们的中国速度。那么2016赛季前呢，谢震业主项是200米，那么这两年谢震业不论是室外100米还是室内60米，他的成绩幅度提升也是非常快的。苏炳添与谢震业的竞争让二人是互相促进，这也让中国男子短跑形成了规模效应，就俩人互相促进，这成绩越来越好， 良性循环。 哎， 谢震业呢身高1米83，跑60米并不占优势。冠军科尔曼身高是1米74，亚军苏炳添的身高是1米72，每名高手的特点呢都不一样。谢震业呢如想办法弥补自身前半程的短板，那么他在室外100米的表现就更加值得期待了。 对，人小苏赛前就说了，哎，只要是我拿到奖牌，那就证明咱中国人已经是在短跑当中迈出了一大步。后面更大的突破啊，就交给年轻人吧。他说他想到这可能会是他最后一次站在国际赛场60米跑道上展示自己，所以就希望把每一个细节都做得特别的棒。那么至于两年之后的南京室内世锦赛，苏炳添已经是得到了外卡的参赛资格，但是他考虑如果自己没有这个竞争力啊，机会还不如是留给年轻人。苏炳添是生于1989年的8月29号，那么今年到生日应该就是29岁了， 哦， 对吧？明年应该就是30岁了， 哦， 所以30岁的老将了， 老将 不容易，不容易。因为你想想，这么多年，他们可能打小从8、9岁就开始练起， 肯定的， 到现在已经20年过去了，一身的伤病啊， 真的。我觉得在有机会的时候好好拼搏一番，然后之后呢就可以带年轻人， 对啊， 是不是 传帮带。我们其实也更加希望就是苏炳添呀、谢震业这一波球员，啊，不是，嗨，这一波短跑运动员啊， 对， 他们退役之前能够把中国年轻一代短跑选手的实力给带上来，那太好了。 没错，咱们先回顾一下室内六十米赛的不断突破呢，让世人对咱们中国的田径选手在室外赛100米项目上也充满了期待。苏炳添2015年的时候跑出了2次9秒99，去年呢在尤金站超风速每秒2.4米的情况下呢，跑出了9秒92的成绩，也是大涨信心。进入今年连续4站室内赛夺冠，3破亚洲纪录，夺得世锦赛的银牌，更加坚定了苏炳添的信心。他表示呢，有了这个60秒突破的基础呢，距离100米打破9秒99的记录的日子，相信也不远了。中国选手打破日本选手同声祥秀保持的9秒98的黄种人100米记录，也是大有希望。 我们也希望小苏炳添在他的运动生涯即将结束之前，能够实现他的梦想。好了，说过了短跑，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控俱乐部引进了7名内外援。近日北京控股足球俱乐部宣布引进吕征、邓卓翔等5名内援及戈浩和多米尼克2名外援，他们将代表北控燕京队征战新赛季的中甲联赛。 北控俱乐部引进的内援分别是吕征、邓卓翔、聂涛、范凌江和庄扎德。33岁的吕征呢是北京籍球员，曾经在山东鲁能队效力长达10年。2014年他加盟上海绿地申花队。29岁的邓卓翔曾经效力于江苏舜天、山东鲁能、上海绿地申花等球队，并曾入选了国足。过去几年呢，他一直饱受伤病的困扰，状态有所下滑。上赛季呢，邓卓翔被租借到青岛黄海队征战中甲的联赛，在29场比赛中打入了5球。值得一提的是，北控燕京队主帅高洪波2009年执教国足的时候，曾以邓卓翔为组织进攻的核心，聂涛、范凌江和庄家德上赛季分别效力于天津泰达队、青岛黄海队和梅县铁汉队。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两位外援，科特迪瓦籍球员戈浩今年是30岁，身高1米84，司职前锋，上个赛季在哈萨克斯坦超级联赛闯荡。另外，尼日利亚籍球员多米尼克今年23岁，身高1米95，嚯，够高的，司职前锋啊。那么上个赛季效力于丹麦的甲级联赛的瓦埃勒队，也是两位强援了哈。 2018赛季中甲联赛将于本周末揭幕。根据赛程呢，北控燕京队的首场比赛是10号，主场对阵浙江毅腾队。 好了，我们也希望在这个北京的主场能够看到他们有出色的表现。接下来我们不妨和大家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互动话题，说到的是 今年您的出游计划是怎样的呢？您打算去哪儿旅游呢？ 为何想结局我明白， 是分开旅行啊，为何像结局我明白，停在你的怀里却不一定在你心里，巴黎下了一整天雨，送给你我的。 看看大家伙给我们发来的信息吧，都说准备去哪玩哈，这边有一位想法特别多的，还没定下心思的摩茨尔说，我听了一期旅游节目，我然后就特别想去南极，我就想看企鹅，我看海豚，我感受冰天雪地，我感受极寒，我想着我都过瘾。哎呦，我不怕把自己冻坏了呀。哎呀，不过估计也就是想想，没那么多的假期啊。 嗯， 眼前吧，我就去趟日本吧，我要带着我们家小哈迷去环球影城玩哈利波特游戏。 哦，日本也有哈利波特影城啊？ 我怎么记得是迪士尼啊？ 对，而且我也是记得，其实是因为昨天那个录播的节目，正好是有一个嘉宾给我们介绍的是，奥兰多的哈利波特影城， 嗯， 所以我还真不知道日本也有这个哈迷喜欢的主题乐园。 难道是新开的？我们还真不知道哈、啊。我们更新一下数据吧。 好嘞，这个 Sean Z 真是让人羡慕。 怎么了呀？ 他今天上一天班，晚上咱就飞新西兰。 什么？你给我回来！你不许去！ 一直梦想去看。特卡布的星空终于要实现了、 哎、 看看人家，嘿，我跟你说咱聊这话题咱觉得怎么着也得是下月吧这位晚上就出发了。 对，还有个九号去斯里兰卡的呢，都是近眼前的事儿。 哎呦， 新西兰现在应该是夏季过完了，应该是初夏末冬初了。 哦，他们秋天呢？ 他们是冬天了该， 哦，所以这 他们是反季节，就是现在还挺凉快的、哦、他们的每年的十二月份一月份是新西兰最热的时候，现在应该是这个冬天的末尾，夏天的末尾，冬天的即将要开始。 那现在还挺舒服的。 对，估计一帽衫就行了是吧。 哇、哦、真棒、啊、哎，你看这个温差还不是很大。 对， 咱们这儿现在也慢慢暖和了、 嗯、 所以不至于您这个翻箱倒柜，或者翻箱倒柜收拾一回行李，您一回来发现就立刻能穿上了在北京。 哎呀，翻箱倒柜也值得呀。丽丽就说了，我们家小橘子去年出生后天气就冷了，一直都没出去玩过，我早就盼着今年开春了。我们的旅行计划是先逛遍门头沟的各大公园，然后再进军市里的各大公园。我们的计划就是一周一个，给小橘子照好多漂亮的照片。哎呦、哦、没问题呀， 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在哪儿都开心。 你像小橘子去年刚出生天气就冷了，估计就是去年十月份生的呗，是吧？ 对 对， 到现在可能还没半岁呢， 半岁还不到 啊。咱们注意保暖啊，注意保暖啊。 对对对，这个臂力千仞就说，福州 啊， 我大学四年是在那儿度过的，我要带个媳妇儿回家了。 嘿， 如今老二都快出生了，该回去看看了。 那当然了，顺便吃吃佛跳墙。 对，哎，嗨，提到福州，那个福州的好吃的真是好 忒多了。 哎呦，这是哪儿的味儿？乱了，你 这都串了是不是？ 哎，怎么发现就是人家提的都是美好事物的地方，咱俩联想到的都是美食。 所以呢，咱俩是吃货。也为咱俩打 call 点赞哈。 哇，这个一杯暖茶就说了，顺德，顺德，看了《舌尖上的顺德》之后就惦记上了。 顺德，当时我去广州的时候就差一点我去了，但是我没去成。我们当时品尝 了 广州菜嘛，广州的这个当地菜，还去了广州旁边的一个地方。哇，佛山 我无影脚 也去了，然后就是没去顺德。哎呀，下次有机会一定再去尝尝顺德菜。 因为我记得像央视拍的纪录片里专门有一个纪录片一套叫赏味顺德。 哦， 对，他专门把顺德提出来，因为他是广东比较本土土著的，还有一种特别的烹制办法，跟那个广东省的其他地方还不太一样。 说的就是他，就是他。 嗯、 哎，那当地是也是吃海鲜？ 对，烧腊嘛。 哦， 烧腊。 说的我大早上起来的我就又饿了，我跟早点就没吃一样嘛。 我是在。舔舔我的嘴，咽咽口水。 好，咱们话锋一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 出 发 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菜百贺岁季精选送福来。 女神节，菜百首饰温情献礼，多款精美主题首饰俘获她的芳心。克拉大钻及克拉红蓝宝石、克拉祖母绿四大名贵宝石送给华贵天成的她，温润珍珠饰品送给高贵典雅的她，时尚黄金饰品轻奢 18K 金饰品送给百变靓丽的她，纯净永恒铂金饰品送给坚守爱情的她，百变女神用翠钻珠宝放肆宠爱。更多精彩请关注菜百公众号。 到了北京时间的8:24，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文化快讯。由北京市委宣传部策划，北京电视台档案栏目承制的6期大型纪录片《中国1927》在北京电视台举行了看片会。该片呢，今天起每晚黄金时间在北京卫视2集连播，将用6集每集55分钟的篇幅，用全新的表达方式讲述最复杂的历史，解读不为人熟知的1927年。 京剧文化传承节目《传承中国》昨天起在北京卫视首播。节目通过京剧名家甄娇、明星甄学在一教一学的一演中，用最真实的方式呈现京剧学习的乐趣和挑战。昨天我还真看了，我昨天看那块儿正好是徐颖。徐颖那个学了一下，然后呢经过几天的紧张学习，在台上夸一亮相， 怎么样、 还挺有那个范儿的， 大青衣的范儿是吗？ 对，其实我是觉得这种节目特别好，因为现在年轻人喜欢综艺节目呀、真人秀这样的形式、我们可以利用这年轻人喜欢的形式告诉他们传统文化的精髓在哪里 啊，对，让他们看到的呢并不是那么的难，而且慢慢的通过我们的传播也会喜欢上国粹京剧哈。我们再来看看话剧吧。北京人艺保留剧目《关汉卿晚餐》3号起在北京首都剧场和北京人艺实验剧场再次上演。关汉卿是中国话剧先锋田汉的代表作，晚餐呢是希腊当代著名剧作家卡巴奈利斯的代表作。关汉卿写于1958年，讲述了元代戏剧家关汉卿创作感天动地窦娥冤的始末，也表现出他文人的气节和风骨。 今年呢是戊戌变法120周年，由田沁鑫编剧执导的话剧《北京法源寺》将于3月7号到11号再度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纪念这一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本剧呢是由田沁鑫根据著名作家李敖同名小说改编而成，通过话剧将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侠义精神以及富国强民的理想和信念复活于舞台之上。 国家京剧院2018至春天优秀剧目展演2号拉开了首轮演出的序幕，京剧演唱会群英荟萃在梅兰芳大剧院精彩上演。那么这次展演呢将历时1个半月，分为3个板块，首轮演出持续到18号，十场演出将以底蕴深厚的剧目和演员强档为国粹艺术添彩。那么第二轮演出呢将于3月22号23号以一带一路为背景的实验京剧丝路长歌即将上演。那么第三轮演出呢将于4月12号到16号演出传统京剧《红楼二游》《白蛇传》以及《牧羊圈》。 第90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目前正在举行当中哈，也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开始的。全球有超过100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电视或网络直播，在我们中国这个电影频道的电影网全程视频直播了这次颁奖礼。我觉得稍后应该是电影频道也会播出吧。 对， 喜欢的朋友到时候看看，咱们还专门派了同声传译的团队为大家现场解说。 对，其实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每个整点半点的资讯啊，也会第一时间的把最新的奥斯卡的颁奖的盛典的结果。比如说大家最关心的男主是谁，女主最佳导演最佳影片是谁哈，会一一的为大家来介绍和分享的。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一下电影频道的怎么讲的实况录播了。 对对对， 好啦，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关于旅行的话题。春天已经到了，春游离您还远吗？ 想要即刻出发就分享您的旅游计划吧。 都市的喧哗，不如此刻就出发，你和我，我和他，迎着彩云朝霞， 摘下一朵迎春花，雪水玲珑美无瑕，我们就像童年一般尽情玩耍。 小鸟在叽叽喳喳，孩子嘻嘻哈哈，谁光着小脚丫漫步在大山下， 春风起那个绿枝呀，蒲公英羞答答，随风而飞吧，眼见着风景如画，但我不想回家。 匠心之作，高尚之选，新红旗 H7 春季巨献，升级换车重磅加码，零首付零利率，多种金融购车方案，更享超万元高额置换补贴，详询当地经销商。 最近有什么大片上演？ 苏宁开年大片，了解一下。 啥？ 3月9日起，北京苏宁开年聚会，电器买三送一再优惠， 买贵就赔差价哦。 当代商城魅力女神节启幕，3月2日至11日，中关村店满300最高减120元，逢特惠日满1000赠100积分礼，多买多赠。装扮魅力女神就在当代商城中关村店。 小黄人欢乐助阵，全新途安 L 超值换新上市，全系七座，标配280 TSI 自动挡，舒适版起更有超大星空全景天窗和24项高科技安全装备选择。即日起购车，更可享2年零利率，及最高12000元置换补贴。超值之享，超乎期待。2018全新途安 L， 给家人更好的选择。上汽大众汽车400820111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好很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0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了，北京时间的8:30，接下来我们将电话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你好，早上好。 哎，您好。接下来李老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北京市以及全国各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吧。 啊，今天北京呢还算是不错，因为昨天前天基本上云量比较多，光照不好，所以大气透明度也差一些。今天呢天气基本上是以晴为主，当然还有些个高云，光照条件要比昨天好多了。能见度呢现在基本都在10公里上下，因为今天早上有点弱冷，空气扩散南下，尽管没有明显的北风，但是扩散条件转好了，这样大气透明度也是有了一个明显的改善。今天北京预报的最高气温是在8度，那和昨天相比呢应该说差别不大，但体感温度要比昨天要稍高一些，因为光照好。这是咱们北京的情况。那从天气来说呢，全国的天气，南方这个昨天是经历了一轮强降雨天气过程，那么今天是惊蛰，那对于南方来说，惊蛰的这个季节对于他们来说还是这个挺应季的，是雷声阵阵啊！ 对对对， 是，对对，是狂风大作，有的地方还下了冰雹，这个降水量是在属于疾风暴雨，但是昨天对南方有的地方还是出现了这个气温比较高的状况，比如说杭州昨天最高气温达到了30.1度 啊！天哪，30度 啊，三十度，上到30度以上也是它创造了历史上3月上旬的一个最高的记录，这是个破纪录的。当然从绝对气温来说这不算是最高的，因为最高是出现在广东和海南，都达到了35度以上。我看了一下海南这个有4个站的最高气温是在35到37度之间，这是一个高温天气了。像海口昨天是34.7度。那么北方呢，昨天像哈尔滨长春最高气温是在0度以下，所以这个南北的差异可以达到接近40度， 对， 是7度左右。那今天杭州呢，这个南方的降水，主要强降水是要这个南压到华南这一带，也还会有强对流天气，但是要比昨天明显弱多了。那其他地方比如说像这个杭州，包括像南昌长沙这一带呢，今天还是抱着小雨天气，但雨势都不太强，对于出行不会带来明显的影响了。 嗯， 那今天杭州我看它气温最高气温是报到了19度，昨天30度，今天19度， 哇， 这个温度的下降还是非常明显的。 对， 初春时节这个温度的这种跌宕起伏啊，应该说表现的是更为剧烈一些，这就是这个时期咱们国家 这个季节转换时期的天气一个突出特点。 嗯， 惊蛰天气一过，对于南方来说，出行尤其是航空坐这个航班的，要考虑雷雨天气对出行的影响了，因为这个已经进入到雷雨季节。对于咱们北京来说，还稍晚一些，因为咱们北京最早的出雷是出现在3月29号，那是2002年出现过的。 哦， 平均打雷的时间是要在4月下旬，就是4月23号，这是平均打雷的这样一个季节。哎呀，对于咱们北京来说，现在雷雨还并不是一个突出的问题了。天气情况大概就这样。 好的，谢谢您李老师。那今天呢也是周一，一周全新的开始，提前要祝您工作顺利。 谢谢。 好，谢谢您李老师。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最新路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源乌鸡白凤丸。同源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三月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为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算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花岗码头永生花车用挂坠。 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 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8:35，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目前的快速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呢，包括有学院路北四环中路到西土城路由北向南，建国路西大望路到国贸桥由东向西，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由西向东。以上路段平均的运行速度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依旧是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并且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苗山。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今儿我们说到的话题是跟放假有关系啊，感觉好像又要放假似的哈。这个就是期待一下哈，这个今年2018年大家有哪些假期，同时您会利用这些假期去哪儿玩，也不妨跟我们说一说。比如说有计划的您聊一聊具体内容，没计划的您就畅想一下呗。 对， 是吧？ 大部分都在畅想 啊， 也有这个抬腿就走的， 有吧？ 刚才这个说今晚上就去新西兰的 啊， 我这回味很久了。 还有9号去斯里兰卡的， 对，他4月1号去芽庄的，我都背下来了。 嘿， 同学们， 我告诉您，我都拉仇恨了，跟你。那我就问问苗山呗，2018年你最想去哪玩啊？ 替班呗。 你不要这样，你点中了我的笑穴。 是不是特别的实在？ 不，有假期还是得出去的，是吧？ 我其实 五一、端午什么十一，对吧？ 是吗？我其实因为前两年出去旅游的特别多 啊， 一呢也是攒攒钱，二呢就是有时间，现在还是想多陪陪爸爸妈妈 啊、但是我要说一句，现在以你的工龄，你应该也能休10天年假了吧？ 可以，可以。 不好意思啊，我又说实话了。 对啊，但是我今天在想，可以问我爸妈喜欢去哪儿。 反正跟他们在一块儿，就带他们去点他们想去的地儿。我以前吧，老就绞尽脑汁想我认为特别好的旅游目的地。 嗯。 后来我才发现，哪怕就是国内甚至更近的地方，就你爸妈希望咱们全家人出去玩一天或两天，他们就很开心了。 对，主要就是你的陪伴，对吧？对，哪儿不去，在家窝啊，不是，打打麻将也行。 这得凑够了人，这个。 不，我们家三口也能打。 真，哎，怎么打？ 三口，你就是那个，嗨，咱就不说这详细的了吧。哎，但是说到这个出游哈，哎，刚才我突然想到一个什么话题，一说麻将，我打岔，我给忘了。 好，我帮你回忆一下。反正有一位听众 Michael 就说、 啊， 你们这是早晨版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呀。 所以那天我结束的时候，我都嘴瓢，我都是感谢您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了。我的，来说说假期安排吧。 对，聊的吃太多 啊。静待花开说了，你看、嗯、清明二三四请假。可以连休八天， 嗯， 他就是给大家计划一下这个假期怎么放哈， 嗯， 这个劳动节呢也是二三四可以请假，应该是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请假， 嗯， 可以连休八天。端午呢是19号到22号请假，能连休九天。中秋十一是9月25到30号请假，连着十一能连休16天，你这样好吗？你确认你可以请得下来吗？时间我早就安排好了，就差一个旅游的伴儿和钱了。只要出门就开心，不管去哪儿玩。 我有点担心，以这么计算，你明年的工作还能不能保得住？ 年终奖是不是能够如期的发到你手里？ 我略微的为你担心。哎、 对，我突然想起什么来了？ 啊啊， 就说到这个放假的期限长短。 嗯、 啊。我特别兴奋，因为我好像到明年还应该是吧， 休息20天了。 不是，咱们单位最长是15天， 啊， 15个工作日， 嗯、 对吧？ 嗯， 15个，对对对对，15个工作日，啊，我就可以休15天了， 暴露年纪啊！ 怎么着？反正我到时候分三次休。 对，这个微微这位朋友就说了。定了4月底，接着五一假期，带着俩孩子和闺蜜一家三口去新加坡。 啊、 嘿嘿嘿，高雷，我气气你，机票酒店我都订好了。 怎么着？ 往返新加坡2200一个人。 你快告诉我你在哪儿订的？ 快快快快夸我订的便宜！ 太便宜了，我就是很早订的话，而且订的出游的日期是淡季的情况下，往返含税要3000左右。当然这是直飞啊。 嗯。 如果您买的是转机，比如说香港啊，或者马来西亚或者其他的一些地方转机，有可能会2000。出头， 嗯， 对吧？如果是直飞的话，国航、新航好像还真没有低过2700， 相当之低了。这一定是抢来的特价吧？ 哦、厉害了， 哇 ！CC 就说了，我有15天年假， 哇， 跟我抗衡吧你要。他说我分3次休，每次5天，我再加前后的周末，我一次我就能休9天，我加起来是3927天，我3329，我3927，我夜，我也这么想。 我已经绕进去了，真的绕进去了。 你借两头的嘛， 嗨， 中间5天，前面2天，后面2天，五加二加 九天 吧，3927嘛，一个月不用上班。 大家都是数学达人啊。再这么说吧，平时要是问算术题、啊、可能不行，你要说怎么休假，计算计算， 厉害了， 哇，都厉害了。蓝这位朋友就说了，说今年呢打算带着媳妇儿和3岁的闺女去一趟普吉岛 啊。好， 有什么推荐的亲子酒店和游玩方式吗？ 亲子酒店我不太了解，但是呢就是他那儿的一线的海景酒店我非常推荐，像有这个万豪的，有 holiday 的，就是假日的， 嗯， 还有他们那边一个离海不是特别远，但是购物啊休闲啊娱乐都特别方便的，叫世纪酒店， 嗯， 好像叫世纪，用英文怎么说呢？Central 好像是哈、 嗯， 那么一个酒店，价位呢也不算特别的高，我不知道您是几月份去哈？如果是6、7、8月份孩子放假的时候， 6、7、8月份， 那都是属于淡季，你知道吗？ 哦、 泰国的淡季， 对对对， 一般的、 太热了是不是？ 五星不。最热是3、4月份，4月份送干节，就是泼水节期间，他、 哦、 那个时候呢是又热又没雨，所以最热，所以人家是泼水节，就泼凉快了嘛。 哦、6、7、8月份应该 是 雨季、 嗯、啊，一阵一会儿就下一场雨，一会儿下一场雨。但那个时候去的人少，因为雨季呢出海会比较的、 有困难， 有困难，有危险、嗯。所以呢，您看，当然了，游玩的方式就太多了，玩水呀、啊。基本上我觉得您可以安排一些这个水上的游乐项目，当然小朋友能够玩得了的哈就行，驾驭得了的、 嗯、 咱们前提是一定注意安全。 这仨字普吉岛一出，我就想到咱们那个片头那重信的广告、 啊、 5岁的肉肉第一次去普吉岛， 哎，真是，是咱们到时候跟中艺联系联系，让他们今年也组织一次，咱们带着听众朋友一块儿出去玩儿。 哎，这是一不错的好主意。 啊、 这个 Jenny Sky 他就说了，暑期我要带着闺女，北京到杭州到上海，闺女一直特别向往的行程，自驾，这真不错。 你怎么忘了南京啊？南京有一家酒店里边的中餐厅，哎呦，是做的那个杭帮菜太好吃了，我们可以点名吗？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啊。 离那么远， 说吧， 说吧， 反正就是特别好吃，在一家五星级酒店里边。 南京有一个鸡鸣汤包 啊， 我爸在那儿，你知道，这一屉里面是六个大汤包。你就看旁边的桌，我们就看当地人，南方人吃的少嘛，人家四个人围坐在那儿，每个人要一个就稀的， 对， 然后 就拿一管稀嘛， 嗨。就稀里逛摊的，比如馄饨啊、粥啊，人家配、四个人要了一屉。 啊， 我和我爸、我妈，我们三个人到了鸡鸣汤包店，我一上来先跟服务员先来六屉，真的不夸张。而且这是第一， 北方人就是霸气。 对， 嗯。 然后我说完这个还没交钱，服务员就冲我说：“你是北方来的吧？”我说啊，但是 对、我们就爱吃啊。 六屉吃完了之后，后来我爸又追加了两屉。直到现在，我爸有时候还说，提起南京，我想到的是，哇，那个鸡汤啊，在那个鸡鸣汤包里面，满满的鸡汤，味道好好呀。 我告诉你，其实爸没吃够，你知道吗？咱爸那就是喝了一水饱。 而且最神的是，我们从饭馆出来吧，好像那条街有很多小店，都是老字号。然后我在大众点评找了之后，我决定挨个去看看，但我不知道在哪儿啊，因为他们那个巷子是东拐八拐的，我就问服务员，我说隔壁是那个郭天照吧，郭天照吧。然后服务员看了我一眼说。你们还吃啊？ 服务员都已经是怒了，你知道吗？你们俩赶紧回去吧。 惊饿了。 得嘞，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互动交流。我们的话题内容是 说说您今年的出行计划。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 出 发 吧，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了，接下来咱们就说说旅游消息哈，告诉大家一好消息， 嗯， 出境游价格现在跳水了， 耶， 啊，降价近五成。那么某大型旅游平台发布的错峰出行报告显示，伴随着机票酒店价的大幅的回落哈，从二月下旬开始到三月期间，出境游成交价格环比春节期间下降近五成，国内游价格平均下降了近四成。与此同时，一些游客呢也开始提前启动了赏花游，随着机票酒店价格纷纷下降，像日本赏樱、林芝赏桃花正受到了追捧。 嗯， 那么另外大数据还显示，出境游最热门的国家之一泰国的价格也是逼近了腰斩了。 啊，以泰国曼谷加芭提雅六日五晚跟团游为例啊，价格从节后呈现一路下滑的趋势。二月十五号和十六号的出行价格呢是破万元的，三月初的起价仅在4000块钱左右。除此之外呢，就各类旅游产品来看，出境海岛游价格降幅最大，塞舌尔、沙巴、普吉岛降幅都达到50%以上。从数据来看呢，节后境外错峰十大性价比最高的目的地为塞舌尔、迪拜、日本本州连线、香港、新加坡、沙巴、美国西海岸、柬埔寨、普吉岛、斯里兰卡。从国内民航市场来看呢，三月份是相对淡季，热门线路的价格直线下降，部分航线降幅超过90%啊。 对，昨天我还看到了某航空公司集团 啊， 他们降价，就是尤其是针对出境游 大促是吧？ 对，大促，我看他们从天津啊，当然咱去天津半个小时就到嘛， 对对对对， 天津飞英国伦敦，全年的一个平均价不含税500 啊， 真的是 啊，就是， 但是我没假期，我就想抢， 就是要个油钱是吧？相当于 对，包括飞美国呀、飞墨西哥的一些城市也是，就是不含税才1000块钱票价、 啊， 哎呦，我就不提他是哪家航空公司了，省得你们跟我讲。 得嘞，咱们选完了机票呢，肯定接下来要预定的就是酒店哈。 对， 民宿对标酒店实现了四级划分， 依托数量数据与市场调研形成的业内首个民宿分级标准白皮书日前正式发布。白皮书对民宿的硬件设施、安全卫生、服务保障等方面都制定了评定的标准，并据此将民宿分为豪华、精品、舒适、经济四个等级。民宿设施升级之后，等级呢也会相应的更新。 嗯，没错。好了，说过了民宿，我们再来到室内的公园感受一下哈。市属公园春节期间推出了极具公园传统文化与新元素的文创产品。那么新学期伊始呢，熊猫转笔刀、节节高系列书签等公园的创意文具产品呢，也是受到了学生和家长的热捧。像什么颐和园天坛北海呢，将这皇家特色花纹与铅笔相融合，做成了写有御用二字的铅笔。你想啊，这写起来多有带劲的感觉哈，绝对让人眼前一亮。那么古典园林元素与现代时尚巧妙结合，也蕴含了深深的祝福和吉祥之意呀。 喜欢的话选购一番吧。 对对对。啊，我们再来看看花展吧，好不好？ 花展 啊，梅花展、啊、 哦，梅花展。哎呦，响水湖景区是吧？ 对呀， 昨天响水湖景区第三届梅花展开幕了。朱砂梅、这个垂枝梅、宫粉梅、玉蝶梅等等将竞相开放。梅花展将持续到4月8号，游客呢可以凭借景区门票免费观赏。近千平方米的独立展厅之内的八大品种的精品梅花盆景超过了1000盆，其中包括20多盆的百年树龄的古梅庄，他们曾多次获得国家大奖，是难得一见的梅王级的珍品呐、 啊！哎呀，有时间咱们一定去那儿也感受一番哈， 赏赏梅。 是，哎，赏完了梅花，接下来要盛开的那就是桃花了。 在那桃花 盛开的地方， 当一听到蒋大为老师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我就有一种心潮澎湃的感觉。 对，每次前奏一响我就想跟着唱、哦、太熟悉了，简直 对，太经典了哈。 对， 有机会一定去桃花的故乡看一看哈。来看看大家伙给我们发来的信息，都说到了去哪玩啊。网友才说了，我三月底去贵阳，然后呢再去广州长隆领学位证书，我顺便玩一玩。五月份呢我要去日本巡礼，六月份去福建漳河厦门旅拍，七月份去云南腾冲避暑，八月份呢赶在签证过期前我再去一次新加坡，九月份去坐一下期待已久的西城高铁，来一次两个美食之都的串联之旅。十月往后目前还没安排啊，明年春节去阿根廷，我不坐班，啥时候走我想走就走。 哎呦喂， 太有才了，你这叫这名王有才，你给我出去，我不想见你。 王有才这名起的太棒了。 你干什么工作的你？你怎么一天到晚不上班啊？ 嗯，老板经常在哪出入，我没事跟他聊一聊。哎，这个刘月这朋友就说了，我过几天呢就要去成都跟重庆、啊、带上孩子跟公公婆婆、哦、因为婆婆公公们都为了帮我哄孩子太辛苦了、 哎、 带他们出去玩一玩。 嗯，好好好。那图图也说了，帅哥美女主持人好啊，公司出差计划下月初北京去印度，然后呢经印度去德国比利时、 哦、 然后从德国比利时我再直飞纽约，纽约然后去休斯顿，然后再回我们大北京。哎呀，他说麻烦推荐怎么买票比较便宜，可以中转，必吃必玩的都可以说一说。哎呦，您这行程也太大了，我们怎么给您推荐呀？ 您这感觉环游世界了。 是啊，一圈下来没一个月您回不来呀。机票的话呢有一些搜索引擎，就比如说咱们多点几个名吧，比如最常见的去哪儿，还有这个飞猪旅行里边的，包括还有这个 其实 携程， 携程里边也有吧？ 其实各大航空公司的官网 啊， 应该是他这个公司最便宜的网络价格，应该是出现在官网的。 所以说，你可以去官网。 对对对，比如你去了几个旅游目的地，这个旅游目的地当地比较大的国家的航空公司，不如你就上面看看去。甚至如果你的行程已经规划好了，像欧洲它有很多联程 啊， 像比如你要是印度到德国、比利时没有，但德国、比利时之间是肯定有欧洲 联程 的， 有。 所以一次早一点订，应该是能省下来不少钱。 而且我还记得有一个叫天巡，天空的空， 天巡， 对对，巡逻的巡， 这个是国外的一个经营的一个机票速度引擎。 对，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反正对比一下， 对对对， 因为价格有的时候瞬息万变，它因为它税费的变化嘛，哈， 这是一大工程。 好嘞，好嘞，都希望大家所有的这个旅程呢都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 这个我爱小包子就说了，哎呀，高岭苗山这个北京植物园卧佛寺的腊梅花正在开放，特别漂亮，它应该算是户外种植最早开放的花了吧。我昨天已经看了，拍了好多照片让你俩感受一下，我们接收到了啊，照片拍得特别美， 特别漂亮。哎呦，有机会一定去那儿看看，然后再往深里走一走，就是那水源头，好像是我记得小时候我还去那水源头打那个泉水喝呢，哈。 哎呀，真是，现在我想想，现在好多的爷爷奶奶也是去那边打水的。 对，因为那儿特别的凉快哈。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并且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好了，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再来关注有两条消息哈。日前呢，石家庄市第二届旅发大会呢，将于今年六月份在鹿泉区举行。目前呢，鹿泉区正紧锣密鼓统筹推进各项准备工作。到时候呢，鹿泉区呢将形成200公里以上的绿廊绿道，争闯全国知名的运动赛事承办地了啊！ 哦，这个地方不错。那我想这个咱们现在了解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吧，也为大家出游提供一下建议。 好的。 据北京市气象台预计呢，本周除了周二和周三，也就是明天和后天，短暂的转阴之外，其余的时间都是晴好天气，气温也将在周三之后稳步上升。预计本周没有明显的冷空气活动，地面风力不大，气温在周二、周三小幅度下跌之后，开始稳步又上升起来。周末和双休日期间呢，天气依然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接着稳步上升，嚯，这个稳步上升四个字好像是本周的关键词啊。所以呢，周末的时候比较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本周内最高气温将在6度到10度间徘徊，最低气温将在-3度到-1度间浮动，早晚还是比较冷，大家注意添衣保暖啊。 对，那么总的来说呢，本周大部分时间天气不错，比较适合出行和户外活动。不过这段时间昼夜体感温差比较大，气象专家提醒市民朋友要根据温度的变化及时的调整着装，谨防感冒。这两天还大概最高气温7-8度，好像下周就能升到16-7度了哈。 我突然就得收拾屋子和抽拾箱子，还有柜子了。 对，就像刚才咱们的李欢李老师，咱们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哈介绍说，杭州都已经是30度了，但是今天降温降到19度，本地这个降温的温差也是比较大的。 对，早晚还是得注意。刚才我们也提示大家了，早晚记得这个温差大，调整着装，谨防感冒。 是，那么韩就说了，哎呀，今年想带着闺女去三亚住几晚亚特兰蒂斯，再带着她去巴厘岛找一个小 villa 泡一泡，就是一个独栋的小别墅，好好的感受一下。 哇，好爽哦。还有这个 stupid pie 说了，好想去趟冲绳啊。 冲绳不错，去度假泡泡啊， 泡泡， 我管游泳都叫泡泡。老六就说了，让我想起了春节期间去上海吃小羊生煎，我点了6份生煎，1份4个，3种不同的馅儿。前面桌的一个上海人回头看了看了我们桌，然后跟我们桌的其他人耳语一下啊，跟他们桌的其他人耳语了一下。那个人也回头看了看我们桌。其实我很想解释一下，剩下的其实我打包。 这个特洛伊木马就说了，我有15天年假，我想炫一炫我 订过最便宜的机票是北京往返泰国的，含税机票1500，中间是吉隆坡转机。 哇，那也真是太便宜了，才1500块钱呀！ 大家都是小能手，希望大家以后在未来的假期里一路平安，也享受整个假期。 对呀，新的一年已经是开始了，春天拉开了序幕，更多的朋友会走出去，到全国各地、世界各地感受春天的美丽。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丽。 想出去的话就即刻出发。 好了，那今天的我们出发吧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我是苗山。 稍后是娱乐七十二变。 综艺日盛上市4周年加装